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麗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昌、李麗蕊、马小强。风快活人，又到星影，早晨早晨早晨，又到星影，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今日着咗条裙，俾好多人赞，讲真的真系有啲唔惯。我是小曳曳。 喂，早晨，今日精神爽利，我一上楼梯，咦， 就关低啦。 香港电台点解有啲咁？咁美丽嘅美人嘅咧，一睇，切，原来李丽蕊， 今日真系靓，靓过鬼火啊！老人家 啊，喂，同埋咧，我证实，咩人见到佢都话佢好靓， 好靓， 呢个事实。喂，赞人强， 犀利啊！ 今日我卢广仲约我去街添啊！ 系啊。 人靓心情靓，听风骚跑嘅人更加靓。喂，好啦，星期五嘅节目又开始咗，24度气温，相对湿度53%。阿李小姐今日点解咁靓？ 唔知，我觉得应该要扮靓啲。 系啊，要扮靓，要扮靓，系啊。 啲同事见到你又赞嘅， 又开心啊， 心情好好。 系啊。 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人，听住啊，心情开朗，都系靓靓仔仔、靓靓女女。喺呢个星期五一样有点唱嘅时间，喺12点半后准备上我哋嘅二台睇睇个 pose。 世界徐徐地转，只因你青春的生气。Oh yeah！ 沿途旁人望着你，都想这便是自己。 靓个鬼火之外咧，有啲人网喺send 啲 message 嚟话咧，佢今日校长都系好好靓啊，好似个明星咁啊， 人美心善啊， 系啊，咁啊谂住一人间啦， 系啊。 Thank you. 靓嘅人嚟讲咧，会唔会呢一排嘅天气咧有少少扫兴，或者令到大家咧着唔到啲最靓嗰啲冬天嗰啲厚褛啊？ 一定会，你要扮靓嘅话，你总会有着啱嘅衫，同埋有啲唔同嘅配件嘅。我卒之知道嘅就系点解我今日会系咁样，因为其实呢一排咧，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去买下嘢，好多地方都大减价，清货大减价。所以其实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去咗有某间嘅连锁店啦，咁啊见到佢有啲嘅减价。以往嚟讲嘅话，我都有买开就系呢一个 collection 嘅嘢嘅。咁当然啦，你唔会大手买入噶嘛，你梗系会买啲嘅，你会成日会着嘅嘢。当佢减得好平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咦，其实我想嘅冇错，我就觉得我就系买翻先算啦。 冇错， 我要买个无憾。我唔系使好多钱啫，即系使咗几百蚊，咁啊买咗好多个 item， 我翻去咧就将你以往买过嗰啲嘢嘅话，就将佢 mix and match。咁其实你加埋嘅钱嘅话系唔多，但系当你用一啲心思同埋时间去将嗰啲嘢咧衬得到嘅话咧，其实系好开心嘅。件皮褛我已经好多年噶啦，对鞋都好耐噶啦。咁但系只不过系条裙系新嘅啫。 诶，件皮褛系咪时髦皮褛啊？ 不是时髦， 时髦姐姐发都咁解 啊？系啦，冇时髦。 快啲睇， 冇 好紧张。 你睇下假底， 密码 冇事， 冇事， 放心，今日一百分。 系啊，多谢你啊！我自己出门口嘅时候都觉得自己好飘，真系嘅，你唔觉得扮得自己好靓咯？有信心。 同埋我今日嗰个角度真系好靓，即系我见到呢个角度咧，佢啱啱咧，阿梁咪咪，佢啱啱响厕所嗰边个方向咧转出嚟去 office， 我就啱啱另一边嘅。推开道门，哇，好杀！ 即系咪要播嗰只 She 哒哒哒哒哒？ 唔使要，我哋好时髦嘅， 系啊， 唔单止嗰个角度嘅，好多角度靓啊！呢部正面望咧，今日咧好刻意地打扮咗，所以系有一种光彩喺度嘅。 因为嗰一刹那转弯咧，就真系好。好吸引嘅、 哦，我谂可能因为条裙有飘逸嘅感觉，你飘一飘咁样咧，你会感觉我会望一望咯、 啊。但 系 你觉得我今日得唔得？ 今日你 OK 啊，今日好 OK 啊，所以我都有同你讲多两句嘅。 但系阿陈大闹、啊、我， 想打你啊嘛！ 陈大要求高啫，陈大要求高啫， 佢中意陈生， 个个都唔 OK 嘅、 啊、 对呢句嚟讲。 生咗一个头壳顶噶啦， 眼角高啊， 你撩佢， 系咁啦。 OK， 听咗风骚范文啦，点都系靓仔靓女嘅。不过有时咧想讲咧，我想问咧，你对于咧爸爸妈妈如果系干涉你嘅生活咧，会有啲咩嘅睇法咧？咁样，因为今日讨论区咧就见咗个女仔，佢话好烦啊，系咪啊？大家点算咁样？就系咧，佢买一个新屋，咁啊自己装修得好靓啦。即系嗱，后生仔同老人家真系啲唔同。 系两码子事啊。 不过都唔好咁样话老人家同后生仔，人同人都已经有唔同。即系你嘅装修，或者同阿 Sarah 装，同我每一个人嘅品味都有啲唔同。咁有啲入到你觉得啊 OK， 接受咁 OK 啦，咁样。咁佢装修完之后咧，就妈妈就将会嚟啦，咁样。但系妈妈咧，原来睇嘢咧。有另外一种睇法， 肯定噶啦。 佢唔系净系睇装修，佢睇屋外所谓嗰啲叫咩风水啊。佢就觉得哎呀女啊，乜你买呢度啊，又对住唔知咩嘢，对住咩？如果喺风水学里边咧，有啲嘢咧系叫做唔系几吉利嘅，例如咩对天桥啊，咩马路啊，又唔知乜嘢，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啦吓。信则又不信，则无。咁阿女从来都唔信呢啲嘢，话咁所谓啫， 唔信咪得， 唔信咪得咯咁样。咁跟住咧啊嘛，好啦，得闲同你清洁下啦，咁样攞咗条锁匙咯。点知 系最出事啦！一攞锁匙，系啊， 你点可以唔俾锁匙阿妈？点 解唔可以啊？ 系啊，你咪话我配俾你咯？呢头 唔系啊，唔俾啊，直头唔俾啊，一定唔可以俾 我配俾佢嘅意思系即系唔俾佢住。 系啦，系啦，配几年都配唔到。 系啦， 锁匙好难配噶。 总之就 系 配唔到， 又配错咗。上次嗰个阿叔又执咗。 如果你哋 对唔住，我代表我自己啫吓，我系真系大逆不道，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即系惹嚟有好多嘅不必要嘅麻烦咧，或者大家唔高兴咧，我宁愿咧就 系 开头嘅时候大家斩钉截铁一啲，系啦。当然有好多嘅人嘅处理嘅方法都唔同， 冇错， 系啦。你哋都系乖嘅，即系肯俾锁匙爸爸妈妈。 咁呢个女仔乖啦。 但我见到我始终就冇乜嘢，好 嘅。嗱，锁匙仲好啲，如果密码锁咧，真系冇得唔俾啦。 嗯， 密码锁 系啊， 冇嘢噶，你俾佢之后你自己改啫嘛。 哇！你咁样 系啊，仲衰系嘛？你到就系入唔到门口， 仲衰仲慢， 原来赖阿妈，你督错咗啊！三次冇咗 啦，烂坏咗啦个锁而家 系啦， 冇啦， 攞翻三次 继续，请继续。 好啦，边个女仔又乖咁俾人锁匙佢啦？咁啊，过咗几日之后。 佢突然间有一日翻到嚟，见到咧多咗一张神台喺嗰个近窗口位，同埋咧有啲插香嘅位。 啊，呢啲系反面咯。 跟住咧再挂埋一啲嘅咩三 星八卦 啊，呢个又斜住边度，又照住边度啊，好多呢啲咁嘛，系咪？咁佢當然咧就係即刻話：哇，有冇搞錯啊？好核突喎！咁樣樣，即係對於新一代或者唔信呢啲嚟講，裝修到咁靚，你擺喺神台，插幾支香，再掛埋塊鏡，又唔知咩八卦嗰啲。咁於是佢就喺網上， 你有冇整個鐘葵？ 呢個 OK 啊，咪俾件衫佢著咯， 即係 俾件皮褸嘅。OK 啊，我覺得。 佢就話啦：我而家想抌曬佢喎，大家覺得阿媽會咩反應咧？佢想抌之前咧， 梗係反面啦。 咁直抌埋佢唔要閪啊！ 但我想问嘅就系佢阿妈咪喺嗰度住噶， 唔系 唔 系 啊嘛，咁唔系得咯， 系啊， 咁 阿妈会再上嚟噶嘛？ 咁咪先再算， 系啊， 即系见一步行一步啦，嗬！ 我唔系见一步行一步啊！你呢啲咁嘅位嘅话，你如果你真系觉得唔得嘅话咧，你系唔可以让步啊！ 系啊，同埋因为你住喺嗰度，你唔聚财， 你唔聚财噶嘛？ 聚财有嘢， 啱啦啱啦， 系咯。 佢就系话咧， 佢又话系咪就系因为你买一件买个搞间屋嘅就对住个天桥咯？ 系啊， 系啊， 佢话我望住呢啲，我仲唔吉利，我感觉仲唔吉利。信嘅人咧觉得哎呀摆咗安心啊，但系佢我而家望住咧仲唔安心，仲唔舒服。之前反而好地， 信嗰个系佢阿妈嘛，咁你咪将嗰啲嘢搬去阿妈屋企咯。 系啊， 系啊，我会咁做啊，系啊，我就会将嗰啲嘢搬去阿妈屋企咯。咁我就总之我喺屋企嘅话，我而家住得咁样安安乐乐。若果你摆呢啲咁嘅嘢嘅话咧，我就唔安乐。其实如果大家可以慢慢咁样去倾下，我觉得系有得倾嘅，又唔使话即系又因为。阿妈嘅睇法同自己呢个一样噶啦，永远嘅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系咁嘅话，你咪将佢嗰啲嘢，佢信嘅咪俾翻佢咯。 同埋咧，我觉得佢仲可以尝试下，唔系间屋好好风水，我揾个朋友师傅嚟睇过啊，佢话呢啲好啊， 用专家压专家， 系咯， 系都系， 系啊。譬如话天桥有得化解嘅，就叫玉大环腰，就好似做官咧，咪有个 噏嘅啫嘛， 系啊， 即系风水佬系咪？即系噏噏你十年八年 咁咯， 你唔好话。 冇聽出， 其實咧有啲地產嘅代理好識講嘢嘅，甚至咧對住墳墓佢都話好噶。係 啊， 係啊，因為 升官發財啊， 升官發財，同埋呢啲鄰居唔會嘈嘛，係咪先？幾靜啊，同埋有開陽，係咪先？即係入你講嘅啫嘛。 係啊， 即係咁咯。 咁點啊？呢個女仔最後， 最後佢咪可能最後都會抌嘅。佢會，我覺得佢應該會抌嘅。不過即係喺網上信啊，同埋問啦，大家如果我抌咧，我阿媽會唔會發癲咧？咁樣即係睇一睇點講。 你使乜問人啫？ 系咁啊！呢个 使乜问人啫？你咧，你如果系嘅话，你如果你即系自己住个地方，你会唔会俾锁匙？首先啦，吓，我哋大家都讨论下， 真系唔会， 系咪唔会啊？ 唔会， 我唔会咯， 唔会， 我一定唔会。 系啊，同埋咧， 你俾得咧就变咗系佢嘅。我知道咁样系唔啱嘅，都戴翻个头盔先吓，即系唔好嘅。但系个问题系，我要俾佢知道我已经大个仔大个女噶啦吓，我有我自己嘅生活啊，我有我自己嘅睇法，同埋我有我自己嘅一啲即系起居嘅习惯。 系啊，啱啊，每人嘅生活 唔 同嘅。 你 唔 能够因为咁样嘅话而去妥协嘅，系咪？住喺嗰度嗰个系自己啊嘛。 我有个朋友终于储到钱啦，同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啦，买一间屋装修。因为唔得闲，佢阿妈帮佢搞，结果佢哋因为咁样，差唔多闹翻咗啦。 嗯， 装咗啲核突灯槽喺我厅度。 但佢装之前冇同佢商量咩？即系揸晒 fit 嗰啲。 系啊，咁个女朋友去到咧，嬲到佢发癫啊！即系唔啱佢 咧 口味啦。 呢个系你哋本来嘅小天地。 系啊， 应该大家有商量。 不过系噶，老人家佢睇翻佢以前嗰啲，即系好似我以前我记得我嗰啲旧屋咧，同阿爸阿妈住嘅时候咧，系嗰啲圆嘅光管咧，唔知你见过 未？我知， 好似个钟咁嘅圆形嘅。 我有、啊。 仲要开咧，佢会斩几下先。 你系个时挞坏啫，你又唔会个时挞， 或者佢真系有鬼，听讲好似坏咁噶嘛，嗰啲电器开始坏咧，就会系咁样啊嘛，你屋企有噶嘛， 光管一开就着噶啦，唔会窒窒窒， 同埋你又睇风水噶嘛，你应该好清楚呢啲嘢， 咪系咯，有高人指点你， 系啊，包冇金嘅，包冇金嘅啊。喂，早晨，早晨，十点廿七分，早晨啊！我哋风骚爆人，香港电台第二台。 Love you. Look in my heart and let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亦都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够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够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够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做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相融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同埋文化力量。大会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由国新办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必须全力推进大湾区建设。特区政府会继续带领各界与大湾区城市协同合作，将大湾区建设成全国以至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发展的论坛，他提到广东省政府今个星期印发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特区政府欢迎并且全力参与及推动有关方案。两地今日推出首批超过100项跨境通办政务服务，令到两地居民和企业可便捷使用多项服务，包括养老服务、税务申报等。另外，自方便手机应用程式亦都与广东统一身份证平台对接，香港居民可使用自方便直接登入广东政务服务网和相关手机应用程式，方便办理多项政务服务。政府就指定红花岭郊野公园勘宪，指定的郊野公园面积大约530公顷，毗邻香港与内地边境，由次生林、灌木和高地草原组成。政府说，那里的生物种类丰富多样，当中有不少属于高保育价值的动植物物种，例如红豆鹃、土沉香和恢复翼。渔护署发言人表示，将红花岭指定为郊野公园，将会赋予当局法定权力和责任，在那里推行管理措施，以达至保育、康乐和教育目的，有助保育自然环境和提高生物多样性，以及保存天然景观和文物古迹资源。红花岭郊野公园与深圳梧桐山风景区相邻，有助打造贯通港深两地的生态廊道，促进两地生态融合。至于红花岭郊野公园内的莲麻坑原矿遗址，将会活化为开放式博物馆，让公众了解当地工业采矿历史和蝙蝠生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4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43点，系跌267点，总成交金额2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17.77跌2.9，腾讯控股324.8跌4.4，比亚迪股份233.2跌8.6，阿里巴巴76.4跌8.5，美团109.6系跌2.6，南方恒生科技3.97系跌6.6，碧桂园9.9跌6.0，小米集团15.12跌3.2，中国平安39.35跌2.5，友邦保险71.85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49.5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71，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3,715点，升263点。港金报18,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39美元，卖出1,9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是交通畅顺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回去演艺学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屯门骑术学校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另外有些紧急维修提一提你，荔枝角的永康街，永康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另外沙田的插围干街受爆水管影响，插围干街去威尔斯亲王医院方向近住银城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提一提大家，运输署宣布大老山隧道将会在11月26日星期日清晨5点起实施已通行，到时缴交隧道费就无需停车或者排队，各位记得尽快开立已通行户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很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没错，都会放手给演员自己发挥，令演的和看的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抹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00，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 人。 好啦，星期五嘅早上十点大八翻嚟风骚爆人，每件事咧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样不同嘅人嘅解读嘅都唔同嘅。韩国咧有个新闻咧，最近咧喺网上咧就影住喺地铁站里边，咁啊地下咧就贴咗一啲嘅标示，就指住咧嗱一边咧就行楼梯嘅，其实香港地铁都有啦，吓，即系呢边行楼梯，嗰边系坐 lift 嘅咁样。咁啊写咗啲乜嘢咧？地下咧就行楼梯嗰边咧就写住咗一个叫做画咗一个公仔，就是、一个瘦削嘅人。 哦， 坐 lift 嗰个咧，即系行 肥嘅， 就画一个肥咗嘅人。 嗯， 咁咧就有啲网民咧就影咗张相就摆上网就话 ，Korea is so mean， 即系话佢啊，你系咪笑啲肥人啦、啊？肥人啊，你坐 lift 啦，瘦人咧就行啦咁样样。但系啲人咧就解释啦，亦都地铁都出咗嚟解释，佢话其实绝对唔系，只不过话提醒人哋咧运动嘅重要性，即系多啲行楼梯咧，个人咧就会 fit 啲咁解。 我会咁样睇，我会觉得点解你会话人哋 mean 咧？系嘛？你可唔可以话嘅就系话韩国嘅地铁系太有幽默感咧？ 系啊， 我 觉 得呢 个 可以 系 幽 默 ，yes， 咁都用 咩人睇乜嘢？你觉唔觉得咩人睇乜嘢嘅？我觉得我听完我都几好笑啊，系嘛？ 真系几好笑。 如果我同你一齐搭地铁，我会觉得就小强你呢边我呢边，几好笑 啊！ 有咩问题啊？ 你睇个公仔，你都唔忿气，又要去投诉，你有冇搞错啊？ 佢上佢摆上网嘅啫嘛， 佢摆上堂你。系即系宣泄咯， 系啦，宣泄啦。 我觉得佢咁样做人好辛苦啊。 喂，同埋其实 都掹掹整 行楼梯，真系一个几好嘅。我觉得 系啊， 即系睇下你行几多啦。 不如问下你啊，如果你去咗韩国嘅一个地铁站，你见到系咁样嘅话，你会唔会觉得佢针对你啊？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 咪咯， 但系我 你都唔觉咯。 系啊，唔 觉。咁即系冇嘢 啦。 被针对嘅人系特别敏感噶嘛？ 除非呢个整呢个肥人。但我覺得冇乜所謂啊，即係投訴嗰個啊，即係話笑佢啊。 嗯、 但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你中意行咪行，搭電梯咪搭電梯咯。 唔係咁，亦事實亦都係咁。係 啊，你行樓梯梗係做運動係健康 嘅。佢係有意義嘅，就話俾你聽嘅就係行啲樓梯嘅話，做下運動 啦。 如果你嘅話即係成日都要搭電梯嘅話咧，就會比較即係大份少少 啦。 係啦 ，OK 啊。 係啊 ，OK 噶。 有咩咁大嘅針對我？ 受 咗 咩刺激咧？ 嗬？ 唔知㗎。 我覺得係真係咩人睇咩。 可能佢自己是一个比较肥胖，一睇佢觉得系针对紧佢咯， 又或者是一个比较 mean 人， 崩口人忌崩口碗， 比较 mean 嘅人，你就会觉得样样嘢都好似好 mean 咁样，因为你只系本人嘅问题，接收啲咩嘢？ 我觉得几得意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同埋真系带出一个意识嘅，即系你做下运动，行下楼梯，的确系嘅，即系会容易冇咁容易，即系处出一啲肥胖嘅东西咯，系咪啊？ 长久以嚟都咁讲噶啦，做唔做系啲人自己决定咯。 我记得呢度讨论过噶，即系你唔会，你嗰时会行噶嘛，唔会行，但系十几分钟。而家仲有冇保持呢个习惯？ 有 都有行嘅， 久唔久都行嘅，系啊。 不通常 久唔久啊？ 系啊， 要每一日咯。 我知道， 系啊，你个肚越嚟越大。 你咪每个月一次啊？ 又大咗啦，系啊，真系噶，你个 B B 又 定系件衫 窄咗你啊？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 系啊，尤其是今日 太高长大， 今日真系好大， 可能连衫窄啩？ 我 你唔可以咁样俾藉口自己， 系啊， 系啊，因为呢件衫你着过嘅， 系啊，着过好多次啦， 好多次噶啦呢件衫， 咁啊，我检讨下先， 系咯，即系咁咯， 好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嘅就即系肥瘦，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唔系最重要，重要嘅系你健康， 健康最重要， 系啦，因为其实有啲人真系天生，你望落去嘅话，佢系会比较大份啲嘅。咁同埋嘅就系，亦都要知道嘅就系话，其实你都明白嘅就系脂肪以及就系你嘅肌肉嘅比例。有啲人其实佢哋同样一样嘅重量，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望上去，你会觉得佢黏一啲，就是、因为其实佢充满住有好多嘅肌肉。咁你望上去嘅话，佢自然就会瘦噶啦。但系若果你话系全部都系脂肪嘅话咧，你望落去嘅话咧就米似米之连嘅， 透啲啊， 透嘅系啦，就其实大家都知噶啦， 系啊，知噶啦。 咁我就会觉得其实就唔使话喺啲日常生活里面嘅话，见到呢啲咁嘅嘢就咁介意嘅。 冇错， 咁上心， 肥嘅咪减咯， 咪咯， 系嘛？ 你觉得太瘦 嘅 咪增肥咯， 系啊，使咩咁介意人哋咁样话 你 啫？ 你同我复翻佢啊，你叫佢，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 系啊 ，no mean no mean， 系啊，得啦，你复翻佢啦，好嘛？拜托你啊， 好，谢谢大家， 没事，讲。Crowded room,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you're right to your heart. Lost inside a suit on a fly. Feeling alone with people around. True love is hard to summer skies caught my gaze as I looked across, feeling lost in a magic maze. It's too soon for a new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网上情缘，痴情是一种怪病，同其他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秋思。爱情来到的时候，没人会追究原因，任何的逻辑、推理、科学公式都不适用于爱情。爱的魔力经常令很多人明知不能为而为之。然而，当爱情逝去之后， 寻根问底、穷追不舍或者沉沦自若，亦都几乎成为一种通病。心里边有十万个为什么，例如话佢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佢爱另外一个？呢啲为什么令失恋嘅人喺爱嘅迷宫里边沉迷、沉沦、沉没。小心，痴情其实是一种病。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世光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老人的意外，公平住他却有 网上情缘治疗痴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学会忘记。边个都冇办法抹去生命嘅烙印，但我哋可以选择忘记伤害而记住美好。我哋可以清理人生路上生嘅杂草，只系留低鲜花同绿树。咁无论何时回首，你睇到嘅都系最好嘅美丽，最好嘅阳光。请记住，爱情只是生命之中的插曲，不是生命的全部。生命永远高于爱情。投入爱情之前，请想清楚，爱情可以是你的救星，同样过分执着的爱可以是一种疾病。而救你的人只有自己，能够接受才去爱，爱了就不要后悔，因为这个就是爱情的本质，这是爱。 这是爱，只找来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 若灵犀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说。就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白象情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旦往返。也在含笑，怎春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添我迷梦，问何日？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CIBS 人人广播， 一嚟就同你讲电影嘅起源啊！ 港股星探四。 In 1878, an English photographer Edward Muybridge discovered that when projecting the images in quick succession, he saw a man galloping the horse in motion. CIBS 节目《港股星探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翻到十一点钟，强烈季候风扫到应征悬挂24度气温，翻嚟就系校长同你玩游戏，你又知唔知？唔好啊，爱咯噃，欣见。 大家好， 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进入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提提大家，我一阵间咧喺十二点半就会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而家可以打嚟噶啦，就系 1872388， 冇错， 你妈已经等紧你。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宝良谷李成碧中学冯雅思校长，欢迎 校长，早晨， 各位早晨，各位早晨， 乖唔乖啊？我哋呢班学生。 非常整齐， 系啊，冯校长好紧张， 咁 啊，话佢第一次上嚟啊，今日好开心、啊，因为你间学校系咪今日秋季旅行啊？ 冇错，同学同埋老师咧就喺全港九嘅一啲 散晒开， 冇错，值得去郊游嘅地方咧，享受一日大自 然，系会去唔同嘅地方噶， 每一级都会唔同，而中六级咧就每班都唔同添。 哇，咁开心啊！ 哎呀，咁系佢哋自己拣定系老师拣噶？ 其实咧。就应该是老师咧，悉心安排嘅。每个地方咧，都除了要考虑安全啊，嗰个人啊，同埋活动之余咧，都希望他哋有机会同老师做啲更加平时冇机会做嘅班级经营活动啦，即系同老师倾下偈啦，有啲地方可以行下山啦，就唔好成日坐喺度咁样样。 好开心噶旅行，对于学生嚟讲，以前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去旅行噶。好啦，老师就去旅行啦，校长就嚟玩游戏。于是我哋而家开始问啊，好唔好啊，校长？ 好啊，好啊，好啊。 你又知唔知小张张问题，想问校长同埋两位拍档有冇听过呢一句我哋广东嘅俗语叫做哇喺你食过夜粥喎、哦。 嗯。 食过夜粥意思讲一啲人有功夫根底，或者呢咦好似打得两手喎、哦。点解食过夜粥系会形容有学过功夫嘅人呢？四个答案。第一，因为中国人觉得粥系好有营养，食完粥特别好打。连夜晚都食粥就更加好打。第二，因为粥是要长时间煲，我哋叫熬啊先好食嘅，就好似学功夫咁样，长时间练吓就一定非常打得噶啦。第三，以前有个江湖传闻，如果每晚食一碗粥，学功夫就会事半功倍啦。第四，因为以前练武馆嗰啲人咧系惯咗放工先去练，而打完之后咧都会食翻碗粥。补充体力，所以食过夜粥就变成有学功夫嘅代名词啦。 我哋讨论，我哋讨论，我哋讨论下。 我都觉得系 D 嘅，因为嗱，第一嗰、那个有营养就好多食物都有营养噶嘛， 系 又得。系咪猪肠粉都得？咁、啊、所以呢个个可能性低啲啦。 系啦、啊，油炸鬼都好有营养 嘅。大锅叉，大锅叉， 大锅 叉，太差，好求其啦。好第二， 系啦，要长时间煲， 长时间煲汤都系长时间煲个锅。 哇，好嘢啊！ 咁我就觉得可能都系 系啊，系答案差， 系 啦， 差大 咁。其实第三、第四我都觉得好有可能嘅，因为 C 有可能。 因为 C 咧就系话佢系 有个江湖传闻， 有个江湖传闻， 即 系中国人都传传统上都有少少迷信噶嘛、嗯。特别科学未咁进步嘅时候，咁、嗯、所以可能都有呢个咁样嘅。你知即系可能特别系功夫啦，佢哋、嗯、我哋传统，譬如过农历新年都好多嘢禁忌咁样。 系啊， 我觉得呢个有啲可能，不过咧。去到第四就我觉得因为阿李丽蕊小姐头先话佢直觉系直觉王嚟噶嘛，咁所以跟你咯， 壮王 又 未 噶，壮王， 我得九啊度噶咋直觉。 咁啊，阿壮王，你讲点解你咁肯？ 九啊度我撞唔到啊！ 点解咁肯定咧？壮王今次，阿壮王讲 啊。我唔知啊，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候睇个叶问咧，佢哋系会练完功夫之后咧，夜晚系真系会去食嘢嘅。但 系好似 系旧社会，佢哋会系去食下粥啊，或者去食啲鱼蛋粉啊，诸如此类嘅嘢啦， 宵夜。 佢哋會燒嘢，係啦，補充體力嘅咁樣咯，所以佢就我諗係應該 D 啩。 我決定 都我都係睇嘅，全 D 啊！哇，我好大責任喎，咁樣我全 D。 馬同學，你係咪都係 D 啊 ？D 好， 定係你想富貴險中求啊？你打富貴險中求啦！ 好啊 ，C。 先？ 喂，嫌 我为咗 死都要拱佢去试。 你呢两个， 富贵险中求， 一师两弟， 师 系啊，一师两弟， 有人啱， 真系冇办法啦，真系撞王，真系撞王啊！ 好嘅，你真系撞王，真系睇热闻啊！ 因为话以前香港嗰啲武馆咧，系好多啲粥铺喺附近嘅，咁啊习武之后咧惯咗食下粥咁样，咁所以咧食食过夜粥，被形容为一啲习武人士啦。 好嘢， 好嘢。 回忆老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仍将会是你。 你是我唯一的周吉佩呢首歌曲。啊，到你同学。 诶，唔好意思，我 佢唔见咗份试卷啊。 吓，咁马同学先啦。 有。 哦，得，好。 好，嚟。咁多位朋友，我要问嘅呢一条咧就系英语题啊。 哇， 好啦，英语当中文化即系 culture，culture。咁啊呢一词嘅话，其实原意系指乜嘢咧 ？culture 文化 ，OK？ 有四个答案俾你拣嘅 ：A 交谈 ，B 耕作 ，C 真理，定系 D 小说咧？ 我想问下呢个字源自系拉丁语定英文？ 拉丁， 嗯。 我对拉丁都有啲研究嘅。 我知你系神灯，你叫神灯。 你是阿拉丁啊嘛， 系有啲难度添。我就照开，我都曾经做过一个英文老师。 這些這些真系，可唔可以讲得似啊？你同学 好啦，想问一问嘅英语中文化吓，文化 culture 系啦，冇错。一词啊，原意究竟系指乜嘢咧？有四个答案俾你拣嘅，选项 A 就系交谈，而 B 耕作 ，C 真理。定系啲小说，我好惊啊！头先校长系咁拧牛咁眼望住我， 四个都好似完全唔关事喎，嗬？ 系啊， 唔系我哋由拉丁文嗰度推敲先啦，校长。 点推啊？ 唔系以前古代咧，即系古代咧，我觉得冇小说嘅，系啊，先交叉咗先。 好。 古代冇小 说，都未必噶、哦。中国古代都有 四大名著，唔好理佢住。 我哋又想知道个古代系去到 古代几古啊？ 系啦， 我可以话俾你听，系来自拉丁语嘅吓， 系 真系来自拉丁语嘅，冇错。 我觉得嗰阵时咧，一系就交谈，一系就真理。 我觉得系交谈。 即係嗰啲偉大嗰啲哲人， 冇、 啊、 錯。 好，呢兩個就係意思係咪啊？你哋係覺得個意思上有一個類， 因為你用翻 culture， 而家個意思同佢有啲接近啊嘛。係 啊， 傾偈傾偈咁都有啲叫 culture 噶嘛。 明白。嗱，我就睇另類啦，我就從一個文字或者係個英文語言上面去推測啦。即係當然，我希望我啱啦。咁就我覺得係耕作， 冇錯。 點解咧？ 冇錯， 係喎。 cultivation 咁可能而古代咧，會唔會就係其實嗰個都係佢哋，因為我哋以前都要務農為業啦，唔種就冇得食。咁變咗其實佢哋喺裏邊都係佢哋嘅生活文化一個主軸，係咪由嗰度開始咧？ 個字形係 文化喎。 你嗱， 我想 嚟 嘅，好，我信校長，我信校長，我跟校長， 好似好大壓力喎， 你跟校長，你跟唔跟？ 我又褪翻出嚟， 你褪翻出嚟， 我褪翻出嚟，我估真理， 好，真理同耕種兩個，有冇人中？ 即係兩個 B 一個 C 係咪？ 有冇人中？ 有人啱， 我一定係耕作。 正確的答案是校長和小張張是啱，全講中了，冇錯。嗱，其實嚟自咧就係拉丁語嚇，就係耕耘啊，就係 culture， 文化修養咧，同埋咧就係要耕作一樣，係必須咧要經過辛勤嘅耕作啦，同埋努力咧，先至能夠獲得豐盛嘅果實嘅。其實佢嘅誒語嗰個詞咧，個詞源咧就係來自咁樣嘅意思㗎。 校長好犀利啊！ 两分啊，校长，你最高分啊！好，睇下你有 第三题 咯，三连霸先。 我得马同学， 一定要， 我得你交俾。阿校长啊，即系你有冇学过急救啊？ 表面上咧应该有嘅。 O K， 不过唔记得咗 咧。急救咧有一个假人嘅，你知唔知啊？ 知道， 系佢有男有女嘅假人。佢有名噶嘛？你知唔知啊？ 咁就唔知啦。 阿校长，你知唔知啊？佢有名噶， 例如 Mary 啊、John 啊嗰啲咁啊。 咁你等我讲啦。嗱，四个名，佢真系有名有原因嘅吓。四个名 A， 男女啊？ 男女都有嘅。而家我叫你估女仔嗰个名吓。Annie， B 系 Bonnie，C 系 Connie，D 系 Ronnie。 唔系 Ronnie。 A B C， 但你話有意思，即係呢個名係點解？ 係因為有個人咧，佢個女兒就浸死咗，即係有故事嘅。但係咧， 心肺復甦法 冇錯啦， 救翻佢啦。 都冇救到，死咗。 哦， 即係為咗紀念佢。 係啦。 咁即係純撞嘅啫喎。 冇錯。 你撞 A Annie， B Bonnie， C Connie。D Ronnie， 可唔可以問問題㗎？ 可以。 咁呢個咁樣嘅傳說啦，頭先已經講咗。咁佢係喺邊個國籍嘅咧？ 好，我記得係瑞典啊。 瑞典。 係啊。 瑞典。 我睇多次。 Ronnie，Ronnie，Ronnie。 啊，對唔住，係北歐嗰邊嘅，都係瑞典啊，有機會係挪威啊，或者係捷克。唔係捷克。 是不是我估先啊？ 系， 好似等我估先啦。我覺得咧，如果佢呢個憑呢個地理上，或者我對啲西方所謂北歐文化去諗，我覺得咧 ，Connie 同埋 Amy 嘅機會就細過 Bonnie 嘅，因為呢個似乎都係一個常用嘅名 字。 Annie， 我就覺得可能係 Annie 同埋 Bonnie。 我买 Annie 间， 我买 Bonnie。 咁我点算 咧？你拣你自己想拣嘅咯。 咁我就我叫 Agnes， 我都系要拣 Annie。我哋 Annie， 好， 两个 Annie， 你系乜嘢 ？Bonnie， 一个 Bonnie， 好，有冇人中？ 梗系 Annie 啦！ Yeah! 哇！ 校长全三半中晒啊！ 好开心， 好嘢啊！ 高分啊！ 好高分啊！ 佢都唔系保中噶，系一嘢中。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路，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尽初恋。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破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总部设喺英国嘅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将会喺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及创新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揭牌仪式致辞嘅时候表示，对于阿斯利康来港设立研发中心感到非常鼓舞，将会是香港首个全球前十大药企设立的研发中心。 主要展開細胞治療等重點領域的研發，相信可以為區域醫藥研發注入新動能。陳茂波重申，在香港發展生命健康產業有五大優勢，包括資訊和資金自由流動、融資方便、有一國兩制優勢等。大老山隧道將會在星期日凌晨五點實施二通行，附近一帶由當日凌晨一點起會分階段實施臨時交通安排，到凌晨四至五點來回方向全線封閉一個鐘。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何君衡表示，期間巴士路線 N680 要改行獅子山隧道，實施二通行之後，行車線由七條減至四條，呼籲駕駛者注意指示牌和道路標記。至於未有在過隧道14日之後繳交隧道費的車主，會收到附加費通知書，他們收到通知之後可以提出要求豁免附加費，署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至於拖欠宗數有6000宗，署方反覆發出電子短信和寄信，但是仍然收不到回覆，才會交給裁判官處理。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天文台自2016年起引入下頭式探空系統，開展熱帶氣旋偵察及數據分析，至今已經進行57次任務，收集了38個熱帶氣旋的數據。飛行服務隊指出，相比以往派飛機在3000至5000呎高度低飛收集數據，下頭式探空儀執行任務較安全有效。高級科學主任張冰指出，下頭式探空儀可以在不同高度收集氣象數據，對研究熱帶氣旋的強度以及與其他天氣系統的相互關係都有幫助。飛行服務隊一級機師陳以玲提到，下頭式探測器仍然有一定安全風險，隊員執行任務時如果遇到機艙失壓，機師要在30至60秒內作出反應，戴上氧氣罩和下降，因此機師要接受相關訓練和考核。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啟動福島核污染水國內受害者賠償事宜，中國駐日使館發言人回應相關提問的時候表示，海洋是全人類共同財產，日方強推核污染水排海，不單止損及自身，也對其他國家，特別是鄰國人民造成不可忽視的危害。日方應該停止向世界轉嫁核污染風險，以真誠態度和利益攸關方開展溝通，本著負責任和建設性態度妥善處理排海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頗大，下周初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44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3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6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78跌2.8，腾讯控股324.6跌4.6，比亚迪股份229.4跌12.4。南方恒生科技3.968系跌6.8，美团109.6跌2.6，阿里巴巴76.35跌9，恒生中国企业61.48跌1.04，碧桂园1.01跌4，小米集团15.04跌4，药明生物45.1跌1.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97， 日元 149.53， 瑞士法郎 0.885， 加元 1.371， 人民幣 7.15，英镑对美元 1.253， 欧元对美元 1.09， 澳元对美元 0.65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5。 日经平均指数报33,712点，升261点，港金报18,5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29美元，卖出1,9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到新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咧较为车多，而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出咧稍为车多噶。咁另外提翻大家啦，荔枝角嘅永康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永康街去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沙田嘅插维干街系有水管爆裂，插维干街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需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方向、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阿海，你觉得萧木恩呢个人点样啊？我啊，系想好好咁培养下呢个萧木恩，等佢咧为我哋维权集团做多啲贡献。 究竟总裁点解会咁想识萧木恩呢？ 国剧八三零公造，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好啦，未继续我哋嘅问问题之前咧，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588，咁可以打你电话嚟登记咧，一阵间12:30就可以点唱。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保良局李成碧中学冯亚斯校长。 冯校长，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冯校长发问。 好啊，唔该晒，一定有嘅。嗱，咁第一题咧就系我哋英文科科主任 Miss Ma 马里安老师同埋佢嘅同学一齐构思个黄牌嘅，听下啦。 早晨 ，Miss Ma 你好嘛？ 阿 Miss Ma 今朝真系去旅行啊， 系啊，都系去咗旅行。 Miss Ma 去咗边度旅行？ 去咗边度啊？ 记得， 唔话你听，唔话你听。 嗱，等啦，等我问咯。咁喺斗牛活动啦，大家都应该听过噶啦。下列边一个颜色咧系特别容易激嬲我哋嘅公牛嘅咧？嗱，我俾四个选择你 ，A 就系黑色 ，B 就系白色 ，C 就系红色，而 D 咧就系以上均不正确。咁大家估下咯。 通常斗牛唔系用红色嘅咩？一般 红色啊。 不过如果你咁问，梗系有啲嘢啦。我相信 嗱，佢嘅表情都话系有啲嘢。 我啲气唔系咁好， 以上均不正确。 我都咁系， 其实冇乜所谓嘅，系咪啊？即系嗰，总之夜化化，佢真系好吹。 因为公牛点都会嬲嘅，系咪咧？ 但系佢真系我哋睇电视真系红色， 系啊，一定系红色噶嘛， 激嬲佢嘛，比较容易激嬲佢啊嘛，以上均不正确。 你哋决定到未啊？ 红色，我都系觉得红色。 哦，即系一位朋友就答诗。 我都系不以上乜均不正。 好，有人啱嘅。 两个 D 一个 C。 有人啱嘅。 答案 D。以上均不正确。咁其实咧都有解释嘅。原来咧就其实主持人头先讲得好啱啊。因为其实就唔系话个颜色去令到影响到嗰个公牛嗰、那个嘅情绪，系佢嗰个斗牛勇士佢个动作啊、现场环境啊、嘈啊、杂声啊，咁令到佢会嬲嘅。呢样先好出呢题问题系好问题，因为有人啱有人错，呢、這个真系好问题。而家我哋咧就上下历史科啦，好唔好？ 好。 咁咧就系我哋学校历史科嘅何仲谦， 佢都 系我哋嘅科主任嚟嘅。 原来你今次系每好多老师一齐参与 啊！ 我讲一样嘢，其实两个月前我已经邀请咗校长啦，不过出问题咧，校长咧就褪去最近一个礼拜先做嘅，系咪？ 冇啲咁嘅事。 而咧，我系觉得我系想集思广益， 系啊，我一齐出 多角度思考， 一齐参与啊嘛， 多角度思考，系带埋老师上嚟做节目， 系啦，好啦， 如果系你就系懒， 好啦，咁啊，等我问咯，嗱，以下咧下列咧哪一项嘅服务咧系保良局咧系以前曾经有提供嘅石而家咪冇提供嘅。 对住呢个历史题嘛？ 历史题嗱、下列，因为保良局咧其实喺香港已经有145年噶啦， 知道。 咁所以咧，我有四样嘢，大家估下嗱，而家就一定冇做，不过咧以前曾经有做过嘅服务， okay, 即系而家冇嘅服务。 冇错。嗱 ，A 就系殡仪服务 ，B 就系领婚服务 ，C 就系国际难民接济服务，而 D 就系兴办医院，即系医疗服务。边样嘢？ 领婚系乜嘢？ 领婚咧就系带领一男一女去达到结婚呢个状态，即系做媒人。 哦， 领婚 咁特别啊！ 嗯，历史题， 医疗一定有啦。 殡仪服务、领婚服务、国际难民接济服务，同埋呢一个嘅兴办医院。我是问冇、啊， 我知道， 而家冇，但以前曾经有 啊嘛， 咁啊领婚， 领 婚 啊，住嗬，国际难民接， 咁即系大家都答 B 系咪？ 未， 等， 可能会跳翻出去噶到最后， 校长又喺度骑笑啊， 我觉得系 C 同埋 B 嘅啫，系 嘛，即系 B 同， 我有，我都有， 难民， 东华三院我知， 对唔住，校长呢个系几时有噶？即系个年份。嗯， 我哋要1970年前后去做一个嘅分水岭， 即系1970系咪 ？OK， 领婚， 难民，如果70年， 所以咧就有朋友拣 C 系咪？ 因为以前有越南难民， 系啊，唔系越南难民喺70年代， 呢题系好题目啊！ 1970年， 令到大家有思考啊！ 1970年前啊， 系 啊。越南是 70年前有的嘛，是的，70年前是有的嘛，就70年后就没有了嘛， 那一定是之后没有的，可能从来都没有的。 哦，即是从来都没有啊， 都得。 保良局好像是 B 啊，领婚我是 一个 B， 是 难民啦，都是， 即是一个 C。 你今日 我都系 两个领婚， 两个 B 一个 C， 有都有朋友中嘅，都系李丽蕊小姐中嘅。其实咧， 零分服務咧，我自己咧喺呢個題目之前都唔知道嘅。其實簡單嚟講咧，其實其他嗰三個咧，我哋本身都冇嘅。係啊，其實咧就係嗰陣時 從來都冇嘅， 補係冇，從來咧其實我哋嗰陣時因為補糧局都大家都知係要補赤安糧， 係啊， 好耐之前其實都係要照顧啲無依嘅婦孺嘅。咁、但喺以前啦，女性嗰個教育或者係其他嘅喺社會嘅地位都未咁高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可能有陣時結婚都係佢哋最後嘅歸宿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都會係就當然係唔係咁簡單嘅事啦，即係我哋話要適婚或者係合適嘅男士咧，其實都要經過重重挑選嘅，包括要知道佢嘅職業啊，佢哋嘅籍貫啊，或者係佢哋有冇即係可唔可以照顧到其他人啊，種種嘅嘢咧，先至會去考慮嘅。咁、所以去到最尾咧，而呢樣嘢咧，而最終咧，我知道咧，仲需要係有華文政務司咧去批准先得嘅，即係唔係話咧，唔係話立亂咧就有啲男士咧嚟到咧就可以咧去娶我哋嗰啲嘅要需要照顧嘅女士，即係要照顧嘅一啲婦孺咯。咁但係因為去到1970年之後咧，呢個咁，因為隨住社會嘅進步啦，亦都冇呢個嘅需要咧，咁我哋局嘅服務咧都係會隨時代而演變，係俾社會需要嘅服務嘅。 但係都做咗有好多，即係保良局真係做咗有 好多 係啊幫助同埋照顧一啲所需要嘅人嘅。繼續努力， 好 咁而家咧就去到第三條咯。咁第三條嘅話咧就係呢題啦，係 邊個出 嘅？科學題好冇？ 好， 科學老師題咧就係我哋生物科嘅潘嘉敏老師，佢咧就問，佢想問我哋，係啦 ，Miss Pan， 佢話咧下列邊一個疾病咧係被認為喺世界上面咧首個絕跡嘅人類傳染病？俾四個答案大家揀 ，A 咧就係黑死病、B 就係天花。C 就是霍亂，而 D 就是麻疹。我講多次，黑死病 A， B 是天花， C 是霍亂， D 是麻疹。 已經冇噶啦，而家 被認為是已經 第一個絕跡嘅疾病， 世界上人類嘅傳染病。 傳染病。 D 是咩？對唔住 ，D 是麻疹。 麻疹。 OK， 天花。 麻疹。 黑死。 OK，A、 A、B 同埋 D，D OK， 都係有一個朋友中嘅，都係李小姐。 嚇， 係啦，其實咧，天花原來咧就係被認為咧世界上咧第一個已經被跟隨嘅已知傳染病。由於咧其實佢本身咧都係高度傳染性㗎，咁亦都會導致死亡㗎。咁但係因為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啦 ，WHO 啦，WHO 啦 ，sorry， 就係喺全球嗰個疫苗接種運動底下咧，天花已經成功消滅啦。咁最後一個咧自自然病例其实已经在1977年咧就已经系发生了，而1980年咧世卫更加宣布咧呢一个系天花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消灭的疾病。 耶、yeah! oh, yeah! ！ 就系种牛痘啊嘛， 系咁、啊，所以其实咧就系、是、呢个系。都是我哋讲啦，疫苗有阵时都有要相信科学嘅时候，必须相信科学，咁就会可以咧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好。 我记得我哋细个仲要种牛豆噶， 记 得戒一戒，劈一劈浆糊落去咁样。 系、啊、OK， 好，咁大家准备好未？我可以 问 下一题咯。 第四题， 紧张。第四题，睇下究竟 你 好犀利啊！ 佢想全中啊！ 你有机会嘅。咁好啦，呢一题咧就系我哋经济科个科主任啦，阿袁启新老师咧。帮我哋谂嘅，咁系啦，咁佢咧就话啦，下列哪一个因素系同学童喺学校嘅考试成绩最有关系？最有关系嘅意思即系话可以正面影响啦，或者负面影响嘅。 知道。 咁我就讲四个因素咯。第一个因素就系母亲生第一胎时为30岁以上，即系话嗰个妈睇翻个妈妈啦，佢系30岁之后先生第一胎，呢个系一个影响因素。呢个系可能啦。B 就系咧细路仔个小朋友啦，睇翻佢自己本身咯，经常睇电视，经常睇电视就会好啲，唔经常睇电视成绩就会差啲，咁样嘅意思啦。呢个系咪一个最决定性嘅因素？第三个因素就系父母每天都会朗读啲书籍俾小朋友听嘅，即系话喺屋企读书俾佢听。而第四个咧就系搬去更加好嘅社区。搬去更加好的社區。咁嗱，因為頭先呢啲嘅答案咧都係啲翻譯啦，所以其實你都會聽到有啲似英文嘅。我又俾多啲少少背景資料大家啦。其實呢一個咧係根據某一個叫做 蘋果骨子經濟學呢、這個叫 Stephen D. Levitt， 佢咧就曾經喺呢個美國家庭裏面做咗呢啲咁嘅分析嘅，咁所以其實咧要考慮翻就係喺美國呢個咁嘅社區啦，去做呢個咁嘅研究調查嘅時候，邊一個因素係影響學童嗰個成績係最有關聯性？ 校長最後嗰、那個。嗰、那個係 搬 去 更好啲嘅社區， 越好嘅 意思即係話富有啲啊，定係咩咧？ 嗱，我諗就係個社經地位比較好啲嘅社區啦，或者係 經地位就 C for cat 嗰個讀書 咁快嘅，今次嚟 C 係咩話？所以 朗讀書籍俾個小朋友睇， 父母經常會朗讀 朗讀。 B 嘅就係小朋友成日睇電視， 係啦 ，B 係成日睇電視。 係咪估佢嘅就係話會令到佢嘅 有正面或者負面嘅 影響？ 係啦，越係就越好嘅，即 係越 有就越好嘅。 睇得電視多嘅就越好啦，就係咁嘅意思。 係啦，阿媽媽係三十歲生，咁就係越係就越好嘅啦。 經濟 我估啲。 如果你係經濟嘅話，你應該都係其他嗰啲什麼？我想估 A 喎，母親係三十歲以上， 你可能撞 中 㗎，係啊，三十 歲以上生佢同佢嘅經濟有冇關係？ 三十歲之後係咪當高齡產股嘛？ 高齡三十五， 哦，高齡 就會令到佢嘅成績會有影響佢嘅成績， 係啦。即係你頭先你嘅方向係啱㗎啦，即係你去喺呢件事裏面去理解個題目，你理解得非常正確嘅、 嗯。 至於你個答案啱唔啱咧，你要答咗、 嗯、 就話你知啦。 Okay, 明白，嗯，好。你係乜嘢？ 父母讀書。 父母讀書俾佢聽。 B, 你係 D, D。 D 係社區。我 因為你揀經常睇電視，我依家可能會 經常睇電視嚇？點解啊？其實電視都可以學到嘢㗎。 係啊， 即係會影響佢就會。 係啊。但我都是你揀咗先，我先因應住。 啊，好難揀啊！好啊 ，A 啊， 你揀 A。 系啊，嚟啊， 揀咗啦， 你係 C 啊，你係 B C 啊嘛，而家係 B C， 我揀一個，系啦 ，B C 我揀。 Boy， 經常睇電視。 一個 A， 一個 Boy， 一個 D， 又有人中啦。咁其實咧，你真係狀王嚟嘅。其實真係嘅，咁其實呢一個問題頭先咧就想有少耶，恭喜曬， 好犀利啊！ 其實咧呢個問題咧有少少，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個答案係有少少吊軌嘅。實情咧真係影響嗰個學生嘅成績咧，好多時就會取決於咧 媽咪 父母嘅教育程度同埋佢嘅社經地位。咁、 啊、 其實咧，如果咁樣去睇嘅話咧，三十歲以上點解咧都會喺呢頭先嗰四個嘅因素裏邊係最有影響或者個關聯性最高咧？其實就因为通常读书较高或者拿了较高学位的女性，她去生出来的小孩她可能会对她的期望较大，亦都是相对地反映可能她自己本身的学历已经很高，职位都很高，才会在三十岁之后先生的。其实我也想解释一点，电视是不是有影响呢？电视就跟上网一样，你看一些有营养學到嘢嘅嘢就自然係會影響到，但係呢個係並非絕對，所以個關聯性係比較細。 睇乜嘢 就等於我哋而家上網啊，睇乜嘢咁樣啦，講得啱、嗯。而至於嗰個父母有冇朗讀書籍咧，嗰個巧妙就係在於其實屋企裏邊有好多書籍咧，可能會正面影響， 嗯、 但係咪真係要讀出嚟咧就唔一定嘅、嗯。所以係屋企嘅藏書量咧、哦，就可能會咧真係咧影響到嗰個嘅成績嘅高低。嗯、但係咧 睇㗎， 咁有喺度咧都可能都係反映緊你社經嘅地位，同埋佢去栽培願意去花費金錢去栽培嗰個小朋友， 嗯、 都係一個令到學生咧係學得更好嘅一個機會。至於嗰個住得好啲嘅地區咧、嗯，其實都住得好。好地區可能是因為他本身有學歷啦，咁、樣所講，但亦都係可能因為他可能係透過其他方法，即係可能係屋企嘅遺傳啊、遺產啊，或者咁、所以其實咧嗰、個絕對性咧就冇頭先我所講 咁高， 三十歲以上 講。好，多謝你， 係咪仲有一條啊，校長？ 係仲有一條嘅，咁呢題咧就係、是、我自己諗嘅，咁但係咧我諗翻之後就發覺好彩揾咗咁多同事，我呢題咧係最悶嘅，不過都要同大家問一下啦。咁咧其實就係、是、我想問大家咧。以下几个国家我会讲出嚟，佢哋嘅语言多样性系最低。乜嘢叫做语言多样性呢？就系假设两个人撞到，佢哋讲相同，一定会讲到相同嘅母语咧，就系最佢语言多样性系最低啦。咁、如果咧佢哋两个人系完全同一个国家里边，我都系鸡同鸭讲咁嘅两个人，咁就会系最高啦。 即系 住 喺呢个省份， 咁有四个国家，第一个 A 就系我哋中国啦、，B 系英国。C 是日本，而 D 是美国。 哎，我要 即系最少变化嘅系咪？即系多最低嘅。 系啦，要最低嘅多样性。 日本。 中国 B 系乜嘢话？ 中国好多方言。 英国， 英国， 所以一定唔系。 英国都有个伊兰， 系啊。D 同埋咩话 ？D 系 除咗 英 美 国 ，D 系美国。但系美国都好多人，即系唔同种族嘅人都去住嘅，即系佢有好多又有土著啊，又好多人去移民去啊，咁样咧系咪？ 好似日本系最接近咯，咁 我觉得日本。 国家嘅多样性啊， 你咪好大压力， 要快啲啦， 你好叻啊， 唔系啊，我唔知。 佢而家呢个最紧张，因为最后一条。 我拣中国啊。 好， 有日本、日本同埋中国，正确答案系 C 日本啊。其实咧，唔讲唔知，原来咧。中国的多样性是在刚才的国家里面排名最高的，它是全球排名89的，而日本相对是排名211，因为日本的文化都是没有我们中国那么多少数民族啊，或者有其他方言，而刚才语言呢都包括不同的方言的，即是不是中英。 好精彩 啊， 好精彩啊，校长题目。好了，最后呢校长有首歌要送给什么人听呢？校长讲 这首歌一定是送给我学校的老师啦、学生啦，同埋我的家人啦、我先生啦、我个仔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我自己之所以拣，都系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反映到点解我会觉得做教育系咁重要嘅。因为其实呢首歌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啊几负面，人间即系话好似都世界上唔值得嗰个小朋友去珍惜。但系其实我调翻转就系睇得比较正面嘅。这个世界呢其实不一定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美好，但是我们要学习有那个抗疫的能力。而在我心目中，在我学校的小朋友也好，在家的小朋友也好，其实他就是我觉得值得歌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环。我的抱负就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或者我学校的学生最少都是有个正面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每日都找到自己的亮点。 好好啊， 希望啦。 多谢校长。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路过真挚的 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啦，翻嚟我有今日嘅车路的事，讲下呢个马路上面留意嘅资讯啦噃。好啦，先喺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翻嚟继续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哈哈哈哈哈！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车路的事， 欢迎 车车，大家好，我嚟啦。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翻嘅咧，咁就系咧，都系我哋城中嘅盛事啊！ 冇错，冇错啊！之前咧，我哋喺香港、澳门都好，我哋有连续咗差唔多两个星期嘅赛车活动啊！ 没错， 呢啲真系一年一度盛事啦、如果香港嘅话，直头系首次发生呢一种叫做越野车嘅场地赛。咁不如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当日落到地见得到嘅嘢，好唔好啊？ 好啊！ 系啊，其实咧好得意， 短咗嗰个路程系嘛？ 短咗嘅， 系啦， 事实真系短。短咗成条龙和道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市面上面嘅声音啦，好两极化啦，咁不如我又俾翻一个第一手资讯大家，咁其实因为咧系落到去嗰个赛车场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媒体新闻入去都捉住咗佢哋冠亚季军同埋几个车手都问咗嘅，咁大家对今次香港呢个赛事个睇法系点样样啦，同埋我其实都主要问翻佢哋噶，今次呢条。大直路，大家好期待大直路冇咗嘅时候，对于佢哋系点样样啦？又好意外，咁因为其实市面上面嘅声音都系话，哇，大直路冇咗好失望，呢个市民嘅声音嚟嘅。点知一去到 会争啲嘅，即系如果系呢一种类型嘅赛车，都分析一下 先。非常之好嘅问题啦。嗱，咁其实赛车有好多种啦，我哋有电单车嘅赛车。Formula 賽車有 Formula One、Formula Three 咁樣啦，跟住再去到我哋而家呢種，其實呢啲係越野車賽。越野車賽咧，其實以我嘅認知咧，真係唔係玩直路嘅，即係間唔中會有直路出現啦。但係至於你話一條好長嘅大直路，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就覺得應該唔係重點嚟嘅。咁我都嘗試落去問下啲賽車手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啦。原來一致咁樣講喎，佢話。其实冇问题，佢冇咗呢条大直路，对于我哋嚟讲系啊，佢话真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冇影响，因为佢话佢哋根本上唔系玩开直路嘅。赛、车手其实越野赛车手佢哋系好期待一个好紧凑嘅一个叫做circuit。咁咧佢哋喺里边全部都弯嚟嘅，甩尾啊、入弯啊嗰啲，其实系佢哋好期待嘅。 即系嗰啲技术，其实咧你睇越野车系睇呢啲嘅，睇呢啲嘅。 咁佢哋都一致咁讲，佢哋玩完咗之后咧，佢话哇，佢话。原来香港呢个赛道对于佢哋赛车手嚟讲非常刺激啊！佢哋话系好好玩、好好玩嘅嘢， 短又短玩啊， 短又短玩。跟住佢哋话其实冇咗呢条直路，同佢哋嚟讲真系影响不大，而且仲好玩咗，仲紧凑。因为佢哋话不嬲，佢哋玩开嘅就系讲紧不断将架车打横，点样飞入去个弯里边啊？嗰啲先至系佢哋。 系咪因为直路其实基本上冇乜技术可言咧？ 冇错啦，其实直路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只系斗紧架车，就唔系斗紧个人。 冇错。 跟住我都問翻佢哋噶，我話咁其實去到咁樣突然間冇一條直路，對於你哋影響大唔大啦？咁樣其實佢哋又答翻到一樣嘢，佢話又要比較翻啦。佢話其實睇緊香港同埋其他之前咁多個唔同國家嘅賽場，咁其實咧今次香港呢個賽場嗰個比例同外國嘅其實有啲似嘅，冇咗直路之後，咁樣所以其實佢哋嚟到咗香港之後咧，佢哋對嗰部車個調校啦，又。做嘅嘢少咗嘅，因为如果咁讲啊，有无端端一条龙和道完全冇弯嘅大直路，咁其实佢哋成架车嗰个 setting 后面嘅要全部变晒嘅，因为佢哋讲紧佢需要一个更加高嘅极速。因为其实讲紧佢哋而家部车系可以用一个短途冲刺嘅形式不断去加速减速加速减速，而真系你话踩到上去一个极速嘅层面，其实而家唔需要去到讲紧二三八，佢哋唔系睇紧呢啲嘢嘅。咁所以而家部车其实系加速系好快嘅状态嚟嘅。如果无端端有一条 直不得的龙和道俾佢哋嘅话咧，成部车嗰个叫 setting 就要扭转晒啦，就要调校翻可以俾佢哋去到咗一个更加高嘅速度。 嗯、 但系佢哋损失咗嘅咩咧？就系嗰啲所谓短途冲刺嘅速度就会冇咗好大截噶、 嗯。 所以佢话而家呢一个玩法其实仲系佢哋心里边最理想嘅状态，更加好玩。 我又想问嘅就系呢一样嘢嘅话，会唔会嘅就系唔同嘅人佢哋睇嘅角度啦？如果在于车手嚟讲嘅话，反而觉得咁样仲刺激。但系若果系作为睇嗰班人嚟讲，就冇咗条大直路嘅话咧，佢哋好似觉得 少咗啲嘢， 系啦，好快兜两个圈咁，跟住就已经玩完啦。 咁 讲会唔会？ 因为条大直路咁样讲啦，我哋其实又要谂翻，我哋场地赛嚟噶嘛，今次系 冇错。 其实所有观众席同埋贵宾席，其实我哋都系望住正中间个场地，你望到晒所有弯路系点样行嘅， 都系食咁多泥 嘅，系啦，但系有分食多与少嘅，等我再介绍下。嗱咁样咧，去翻个赛道嘅话，如果多咗嗰条大直路，其实系喺晒观众席个背脊嘅、 哦， 大家系乜都睇唔到嘅、 嗯。 所以如果有大直路嘅出现咧，全部睇电视嘅啫、 嗯。 但系而家基本上超过九成嘅范围，大家 系 可以亲 到 眼睇住喺你个视线范围里边发生嘅、 啊， 所以仲刺激咗噶。 O K， 系 啊、okay 哦，所以车手其实佢哋咁讲嘅，因为讲开车手咧，咁其实我都访问咗冠亚季军啦。 嗯， 其实佢哋一致认同啦，佢话首先佢话佢哋去咗咁全球咁多地方比赛，巡回咗咁耐啦。佢话其实原来现场观众嚟讲，香港系最犀利嘅， 系咪啊？ 佢话佢哋系未试过去到咁热情嘅观众啊。咁佢哋甚至乎有一个喺度讲咧，佢尝试系攞完奖喺个 podium 攞咗奖啦，行翻去佢哋自己嗰个车房个范围，其实好短嘅咋、正常行我谂五分钟就行得到，你估下佢行咗几耐？ 行咗十分钟， 唔 止，佢真系行咗半个钟。 系 佢话点解 不停影相同啲人， 不停影相。佢话佢成世仔未试过影咁多相。佢话佢一路初头佢话数嘅，佢一路数住一张、两张、三张。点解佢数到第287张嘅时候佢数到？佢话香港观众佢好热情，所以佢话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嘅经验体验嚟嘅。佢话嚟到香港嘅时候，无论观众啦，在场嘅工作人员啦、主办方咧，佢话佢哋都觉得系一个好专业啊。佢话虽然佢哋大家都知道香港第一次搞呢个比赛嘅，仲要系由一个冇变做有嘅赛道，呢个系好少发生嘅嚟嘅。由冇变做有嘅赛道，佢话都可以去到咁样。其实佢哋异口同声咁讲噶啦，佢哋一路都系话非常期待下一年可以再翻嚟香港呢一度再玩呢一条赛道，佢哋系好想玩嘅。 太好 啦！系啊，所以呢一个就系阿悠悠头先所讲、可能就系大家一个纯粹观点角度嘅分别啦。 系啊， 我哋如果问翻车手，佢哋真正落场玩嘅时候，原来佢哋系真系好享受呢一个赛事，而且系极之期待可以再翻嚟嘅。 咁好啦，睇嘅又开心，即系玩又开心，除咗食泥嗰 part 啦， 系啦， 你系咪仲系坐咗食泥位啊？ 我唔知坐咗 系 食泥位， 佢直头系好近距离咁样去同佢哋接触啊。 嗱，咁我哋其实可以讲下我哋媒体当日发生嘅嘢啦。咁其实我哋就核心嘅内围嘅内围噶啦，就真系同赛车相隔嘅系咩咧？ 我见到你好近咁样咧， 一个防作栏加铁丝网。 哇！ 个防作栏咧，其实系石屎薄，好似我哋嘅书台或者我哋而家面前呢张台咁高啦。咁就系嗰个石屎薄嚟嘅，上面嘅就系铁丝网嚟噶啦。咁我哋其实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捕捉个赛事啦。有啲人系 长镜 上面影落嚟 啦， 有啲人系贴住铁丝网做啦。 你系边只啦？ 其实咧，我就贴住铁丝网嘅。 你真系好近啊！我就见到你。 冇错。咁其实我哋当日都几得意噶。我哋一入场嘅时候，大家好兴高采烈，一朝早去到啦。咁、媒体大家都好期待。原因系咩？ 你哋会倾啲乜嘢噶？我想问，即系部署喺边一度能够捕捉到啲乜嘢嘅？ 我哋之前 最靓嗰 已经系入咗场，我哋揾咗一啲叫做应该会影相好靓嘅位置嘅。咁去到當日咁，我哋就會知道邊啲叫 red zone 啦，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red zone 係咩嚟嘅咧？就係、賽車場一啲大家都唔可以去嘅地方。咁、其實嗰啲地方咧，其實真係有危險性嘅、例如可能會車經過嘅時候會有嘢飛到出嚟啊，彈到過嚟啦。咁嗰啲就完全唔可以去嘅。咁、我哋就知道晒边啲有利位置咯。咁当朝咧，其实大家去到就开始倾啦。喂，好开心，因为未试过喺香港有呢啲叫做越野车赛事啦，兴高采烈，大家咁我就叫做 warm up 圈嘅时候咧，我就唔出去住啦，我就食饱饱，食咗个早餐先啦。好啦，咁啱啱佢哋 warm up 圈一完嘅时候，咁就大约有十零分钟时间，我就好执包袱即刻入场先。一入队影相嘅时候就见到啦，咦？ 唔对路喎、啊。咁你哋估下发生 咩？即系霸晒啲位， 唔系霸晒位，跟住就见到大家所有摄影记者嘅行家喺度，个个喺度拎住啲气泵喺度泵泵泵泵泵，系咁泵紧器材啦。跟住话，诶，我话做咩事啊？诶，跟住大家中晒啦，已经。 泵嗰啲，因为吹翻晒啲沙， 系啦，跟住佢啲沙石已经上晒嚟，跟住哇 warm up 圈嘅，其实大家系我电视当时睇住嘅，咁、其实系慢揸紧嘅，哦咁慢都可以中晒，跟住大家就系啊，佢话避无可避啊，跟住我心谂，咦咁唔得啦，我就用翻我以前真系落开赛车场嘅脑去谂一谂先，我就谂紧就睇嗰啲弯道就谂紧佢哋入弯会大约喺边一度入。会去到乜嘢位置需要加速㗎喇。跟住我就揀咗个位置系咩呢，佢系入緊弯、未离开个弯未加速之前个位置嚟嘅。 因为入弯你系唔会加速㗎嘛。 係啦。咁入弯之前系减速㗎咋嘛。咁唯一弹得起啲沙石啊碎石啊。加速嘅 时候就系咁向上喷。 踩油门嘅时候 囉。咁我就企咗个有利位置啦。咁初头嗰个位置冇乜人企。 安全位置。 以为安全位置。以为。咁好啦。咁其他记者其实都企咗喺一个所谓望住佢入到嚟弯心最深，即系最近自己嘅位置嘅，咁我就避开咗，我就用长镜头影住另外一边佢入嚟啦。好啦，咁一路影相安无事，我就发现咗我又影到佢哋跳到离晒地啊，望住我铲紧埋嚟，其实镜头咋吓，因为其实好远嘅，我用一支好长嘅镜做到一个效果，就系佢哋好似埋近埋到嚟咁样啦。点知突然间我影影下嘅时候咧，发现。喂，唔係喎，有部車個角度好奇怪喎、入彎嘅時候。佢嗰、個因為嗰個車手呢係啱啱完成咗個叫熱身圈、第一場賽事嚟嘅，大家都仲係摸索中嗰條賽道會係乜嘢情況。佢係用一個完全唔啱嘅線位入彎，咁、就大鑊啦。跟住我望住佢點解車頭指住我嘅、我就已經係離我擰住面縮啦。跟住佢一扭太嗰下，因為佢係一個、叫沙石地，咁其實係個抓着力好細嘅。佢一扭太，其實架車就已經甩啦。佢就必须要系俾油啦。咁点样样咧？我嗰下一转身啫，净系一转身嘅时候，我已经系身边一个泥石流啊，即 系 一个泥石流打环喷埋嚟，啪啪啪啪啪啪。跟住咧，我系成个耳仔、半边身装满晒沙，跟住咁样咧系中晒噶啦，个人系。咁大家已经系笑到咩咁样啦？即系以为嗰个位置冇事嘅，点知都可以全中。 跟住就发觉自己笑唔落啦，系咪？ 笑 唔出 啦。咁我就一路 笑完嗰啲都笑唔出啦。 开始咁重要。落雨添嘅，系啦，当时星期六嘅第一场，系啦，落雨，咁所有记者其实我哋当日入到场咧，大家好笑噶，仲系一个正常装束嚟嘅，即系冇预计过大家系会变咗好似 泥鸭 咁样样嘅， 但 系 好正啊，如果你睇 一个经验其实好笑，跟住系后屘咧，直系有啲观众系专系影我哋记者嗰个方向啊，因为睇住我哋每一下啲泥喷上嚟，其实我哋四散咁啊走啦，咁好啦，咁去到落雨。咁点算呢，其实大家嘅相机呢都会包满晒泥㗎喇。咁、当朝去到嘅时候呢，因为大家冇预计过原来真係会去到咁恶劣啦，大家输咗经验值。咁、好啦，啱啱佢场次之间呢其实係有大约半个钟九个字嘅一个空档时间嘅、就俾啲车手返返去车房，我再微调架车呀换胎。大家会做一样咩呢，就係、大部分嘅记者嗱，清洁嘅清洁啦，原来一批系走咗出去买嘢食，佢、买嘢食系为乜嘢呢，原来唔系为嘢食，佢系为个胶袋。大家咧 遮住个头， 系唔系笠头，笠住个相机，跟住全部好笑，跟住啲红胶袋啊、白胶袋翻晒嚟之后咧，全好大部分之前冇着雨褛嘅相机，全部都揾咗胶袋笠住晒啦。咁好咯，咁经验值第一日大家输咗啦，去到第二日嘅时候咧，大家唔系啦。重装备入场咧， 第二有冇落雨 啊？冇落雨， 系啦，第二应该好天嘅。 咁你又估下咯？喺呢种情况底下，我哋叫影rally赛车啦。其实听众唔需要去到摄影师层次噶，你哋坐喺个观众席都系食紧泥噶啦，只不过食少啲泥啫。咁究竟系有落雨好睇啲，干净啲？定系冇落雨干净啲咧？ 有落雨好睇啲， 系啊，原来系有落雨干净啲嘅。去到第二日系比第一日更恶劣啦，因为冇落雨啊嘛，所有泥沙、石啊乜。都喺晒嗰度，你基本上一埋到嚟嘅时候，除咗弹起嗰啲，仲会卷起一个类似沙尘暴咁样扑埋嚟嘅。咁好啦，咁去到第二日嘅时候，大家都会去唔同嘅位置影一啲唔同嘅角度啦。咁样咧，好笑，因为第二日嘅情况更加恶劣啦。咁大家记者群咧就发 新咗个情况啦，大家就唔系影影下，好似大家经历紧出生入死，好似好似去一个战场咁样， 战地咁样。 系啦，点解咧？因为任何一个位置企喺度，嗰啲碎石打上嚟嘅时候，已经系好似一个散弹枪，砰咁兜口兜面。 其实会唔会受伤啊？我想问一样嘢，系咪？你咁都好危险啊！ 其实我分享一下，其实我因为我。連續兩日咧，我係食咗好多沙同泥噶啦，咁、甚至乎我連器材都係彈爛埋嘅添。咁、發生咗咩事呢？我去到一個位置，其實又係啦，避無可避嘅。咁、跟住我影影下相，又係突然間見到鏡頭好似有鐵飛咗埋嚟，我個人已經向下縮，就縮咗落去頭先我所講嘅一個石薄下面啦，部機未拎得切。點、知原來係一嚿石屎啊！ 哇， 嗰粒石屎咧係好似我哋手指公咁大嘅粒石屎。兜口兜面飞埋嚟咯，佢直中咗我个镜头嘅，咁跟住扑， 我宁愿你中镜头好过中人、 好过中头， 系 啦，我就其实个镜头帮我挡晒嘅好事嚟嘅，咁、我镜头前面有块 filter 嘅，直接就爆，因为我嗰块 filter 仲系已经系一啲特别制造嘅，佢防泥啊、防沙，即系佢唔会黐住，又硬净啲嘅。刀爆，咁后屘就好好笑啦。跟住我叫做第一个喺场上面有嘢牺牲咗嘅记者啦。跟住全部人围住我影嗰片爆咗嘅镜头啦。跟住咁好啦，影完咗嗰片镜头之后，我哋又翻埋去同一个位置再嚟啦，再搏过。跟住就发现喂唔系，原来咁犀利镜头一弹得爆嘅时候，大家就开始怯怯地啦。咁点样咧？跟住咁啲车一嚟嘅时候，嗰啲石仔继续飞上嚟噶嘛。跟住我哋系一冚冚埋嚟。我哋全部人就缩咗喺嗰个石屎薄嘅下面， 真系似打仗， 系似打仗。跟住有啲相咧，甚至乎有啲行家影到好好笑嘅，有啲记者咧系缩咗喺个石屎薄下面，但系只手举喺上面，继续相机怼咗出去，咁盲影， 唔理影咩， 已经唔理影啲咩，即系只手举咗上去，净系个机出咗。咁第二日系可以恶劣到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就讲翻，其实我哋影嗰啲相出咗嚟就。真係好靚啦，因為香港之前係真係冇發生過呢一個運動啦，咁我哋影到嘅真係可以做得到國際級嘅相嚟嘅啦，即係人哋外國影得到啲車凌空曬啦，跟住有香港背景嘅嘢啦，譬如因為其實嗰日影啲相好靚嘅會有個好高嗰等樓喺後面啦，摩天輪喺後面啦，碼頭喺後面啦，咁其實呢啲全部香港特色嘅嘢都有喺度嘅。最開心嘅咩咧？其實我哋影咗嗰啲相，賽車手甚至連官方 FIA 佢哋都攞翻咗嗰啲相去做佢哋嘅宣傳照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呢個活動我哋自己覺得都叫做成功嘅，因為其實咧車手好 enjoy 一件事啦，咁其實我哋都做到就係記錄咗一堆好特別嘅 moment， 即係一堆。真系之前香港从未发生过嘅嘢，我哋可以记录得到落嚟，所以都好开心啊！呢件事， 亦都专登今日咧喺呢个车路的士同大家咧就好好地分享一下，系啦。嚟紧嘅话，希望我哋香港会有更加多呢一类型嘅一啲盛事，令到咧即系我哋成个嘅感觉嘅话咧，我哋真系会充满住活力， 冇错、啊， 同埋有更加多一啲咁嘅嘢，会令到大家都更加 开心。所以如果 FIA 佢哋听得到我哋节目嘅话咧、其实都希望咧真系可以多啲唔同品种嘅赛车可以嚟到香港啦。头先都有提过电单。车啦，譬如今次我哋试咗嘅 Rally 啦，甚至乎以前搞嘅 Formula E 啊，其实呢啲其实真系可以再翻嚟香港嘅，因为其实每一次访问翻赛后访问翻嘅选手，大家都好享受呢一件事嘅，因为香港个地势特色嘅关系。车手们系会觉得好刺激、好好玩嘅一个赛道， 系可能对于佢嚟讲，我系另外一种唔同嘅玩法嚟啊， 冇错啊， 好啦，我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潮潮同我哋分享咗有咁多， 多谢晒， 多谢晒你， 好，下次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若突然被剥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班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 态，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总部设在英国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将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及创新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揭牌仪式致辞的时候表示，对于阿斯利康来港设立研发中心感到非常鼓舞，将会是香港首个全球前十大药企设立的研发中心，主要展开细胞治疗等重点领域的研发，相信可以为区域医药研发注入新动能。陈茂波重申，在香港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有五大优势，包括资讯与资金自由流动、融资方便、有一国两制优势等。大老山隧道将会在星期日凌晨五点实施二通行，附近一带由当日凌晨一点起会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到凌晨四至五点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个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雄表示，期间巴士路线 N680 要改行狮子山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行车线由七条减至四条，呼吁驾驶者注意指示牌和道路标记。至于未有在过隧道十四日之后缴交隧道费的车主，会收到附加费通知书，他们收到通知之后可以提出要求豁免附加费，处方会按个别情况考虑。至于拖欠宗数有6000宗，处方反复发出电子短信和寄信，但是仍然收不到回复，先至交予裁判官处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艺人吴亦凡就强奸最终淫乱案件的上诉，维持原判。去年十一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吴亦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附加驱逐出境；以最重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吴亦凡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吴亦凡违背妇女意志，利用多名被害人醉酒之机和他们发生性关系，行为构成强奸罪，最终进行淫乱活动，而且是首要分子，行为构成最终淫乱罪，应依法并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裁定駁回吳亦凡的上訴。吳亦凡的親屬、加拿大駐華大使館官員都停旁聽二審宣判。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頗大，下周初日夜溫差較大，持續天晴乾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6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毫一，跌2.5毫；腾讯控股324.6，跌4.6；比亚迪股份230.8，跌11蚊。南方恒生科技3.97毫，跌6.2仙。 美团109.8跌2.4，阿里巴巴76.5跌7.5，恒生中国企业61.56跌9.6，碧桂园9.8跌7仙，小米集团15.06跌3.8，药明生物45.1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9.4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1，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3703，升251，港金报1853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54，卖出1993.1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扫黑除恶， 星邪交亮，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咗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睇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啊！嚟到点唱嘅时间，有啲代读嘅。阿 Karen 咧就话咧，哦，佢知道阿华仔嘅爸爸咁啊离开咗，希望佢一路好走啦，同埋点唱俾华仔听，希望同屋企人咧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嘅。另外刘淑霞佢话今日毅行者，希望各位选手安安全全完成旅行嘅成个旅程嘅到达终点咁样咯。好啦，咁另外电话里边咧有另外系咪 Irene 呢 ？Hello， Irene， 喂，早 晨， 麦阿先生。 哎、 早晨， 你好。 麦 X 先生 ，Irene 你好 ，Irene 你好， 你好，早晨，早晨， 哎，早晨，早晨，点啊？ 边度啦？而家 喺边度发财啊？ 而家喺屋企等住发，一等发财咯。 哇，好嘢啊！呢啲 Irene 真系咁又兜到。 听你 嘅 名字，我知你醒啊。 系 啊，系啦 ，Irene 姐，我有边个唔识啊？ 你今日好似有啲嘢系专登打嚟啊，要点唱嘅咩？讲嚟听下。 是啊，下个礼拜呢30号礼拜四啊，我妈咪农历嘅70大寿。 哇，恭喜恭喜。 是啊，专登打嚟想点首歌俾佢听下。 会唔会摆大寿啊？会唔会摆大寿啊？70喎。 之前同我啲舅父阿姨啊，咁个个都食晒饭庆祝晒啦。一步逐步有啲驚喜咯。 哦， 哇 ！surprise！ 即係呢個打嚟點唱係最大嘅驚喜啦。 哇 ！Irene 姐真係有曬鋪排。 有啲咩事？因為咧，我呢一個嘅我睇到咧就係11月30日媽媽生日。你明唔明講咩？ 我唔明你講乜嘢，我完全冇你啲咁嘅思想。 你咁肮脏， 我冇。Irene 姐，你幫我平反。 妈妈生日， 爹妈生日啫， 系啦，系听唔到啊？咩、okay. 人就会听到啲咩嘢噶啦？我系咩人睇到啲咩？我衰，我人系。咁啊 ，Irene 有啲咩说话想同妈妈诶讲啊？七十岁， 我哋咧就成家人都想佢，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 系， 呢个 啱啊， 个 个都身体健康。 系啊，你哋大家都系啦。跟住咧就事事都顺意啦，同埋日日都开心快乐。最紧要就吓、一齐听一下你哋风骚，咁啊日日都快乐啦。 冇错， 妈咪系一个好风骚嘅人嚟噶，妈咪风唔风骚噶？ OK 嘅， 潮妈嚟噶系嘛？ 系少少潮啦。 诶、啊，正、啊， 讲一样佢潮嘅嘢嚟听下。 点潮法？ 点潮法啊？我哋 着衫好潮。 一般啦，但系我哋、譬如我佢都接受好多嘅新事物嘅、上网啊，玩一下啲WhatsApp 啊，同我哋自己又整啲emoji 啊咁样咯。 emoji 哇，正啊！ 自己研究，自己玩一下咁咯、 你知唔知你可以用你自己个样咧整嗰啲 emoji 啊？ 知啊，佢整咗啦， 咪就系咯，好劲啊！我谂你唔识啊，系咪？ 我唔识， 我 真系唔识， 我识啊，好容易搞噶咋。 Irene 教我搞得唔得？ 啊！收 线 之 后 教你啊！ 好啊， 叫你收 线 啊 ，Irene， 佢唔想同你倾啦，你知嘛？ 你依家叫我点样落台啊？ 唔系，咁有排讲啊嘛，唔好阻住 airtime 嘛。 好嘢啊 ，Irene 姐真系犀利，孖都俾佢兜到啊！ 仲有冇其他名单想点唱啊？ 最主要点俾妈咪听，同埋我啲仔女啦。啱啱咁啱先，今日两个咁啱先各自去 interview 做工， 冇问题啊， 一定成功， 一切顺利吓， 唔好俾压力佢。 好， 系啊， 我老公啦，翻工佢可能未听，但系今晚我会叫佢听录音。 好啊， 好，最紧咩名啊？老公， 我想你哋唱首歌，生日歌俾我妈听得唔得？ 系嘛， 中文版、英文版， 你想点边个？三个呢有三个， 三个一齐啦，咁开心。 O、okay, K， 我第一次我献唱，我第一次打嚟嘛。 哦，系咪第一次噶咋？ 你第一次噶？ 你把声唔似喎，你真系熟客。 我第一次打嚟噶咋？乜嘢？第一次好多嘢都第一次。 好似啲 expert 咁啊。 冇问题。好啊，咁你想唱中文定系英文？ 中英得唔得？ 啊，中英啊， 中英 哇！咁你叫唔好阻住大家，一系中嘅，一系英，你自己拣一样。 你中英日韩啦、 啊，快啲！ 咁又唔得，我惊你唔识啊！ 嚟快啲，中定英？ 中啦、 啊、 中 啦、 啊。 好啊， 好，一二三，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希贺你生辰快乐， 咚咚咚，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甜蜜，是你。 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听不厌的这首邓丽君的甜蜜蜜，十二点搭九，听阿妹的电话。喂 喂，妹姐， 是丰收快活人，各位早晨好。 妹姐， 点啊妹姐， 不要叫我咁老啦。 阿妹妹， 我叫你妹妹啊， 妹妹， 妹姐啊， 妹妹， 妹妹，妹妹 ，B B， 点啊？ 真好啊，你放心啊，今日打到嚟，你哋又肯接听我电话， 你 都 系 肯啫，你肯打，你唔知几开心啊？ 点啊，妹妹？ 系 啊，咩环境啊？呢排 今个月咧，十一月有四个人生日。 哇！哇，不过包括你啊，有冇你份啊？ 唔系啊，系我哋啲宝贝仔啦、宝贝孙啦，同埋我去咗英国嘅儿生仔同埋儿生孙。 哇！ 十一月生日噶， 十一月之星， 咁啊逐个数下啦，有边个啊？ 我个 仔先啦，啊，你个孙哦咩 ？Sorry， 十八号。 是啦，叫欧云， 欧云， 欧云仔， 是啦，跟住十八号亦都系我个儿生仔嘉杰， 嘉杰 同一日嗰个，不过去咗英国，系啦，跟住廿一号就系我个仔 ，Alan Wong， 系 Alan 仔， 系啦，跟住咧我个儿生孙咧响唔知十一月廿几号， 唔知 佢叫做日朗。 浪仔 系啦， 啊哈！ 佢哋生活愉快，个个都身体健康， 全部都系仔仔噶， 系啊， 系啊，系 啊， 全部都仔嚟噶， 系啊，全部都仔 嘛， 好啊， 系啊， 靓唔靓仔？ 个女喺澳洲啊， 系咪啊？ 叫咩名啊？ 女咧叫 Alice， 系啦。 你会唔会间唔中会去探下佢咁样噶？ 都会，我喺珀斯澳洲。 哦， 珀斯 系啊， 可以去探下佢。 正啊， 系啊，生活都几好嘅，空气好好多。 香港都好， 边度都好， 边度都心情好就 边度都好。 系啊，系啊， 最紧要你自己开心。 我希望咧讲声阿仔，你廿一号生日，大个仔啦，大一岁啦，唔好嬲啦，嬲嘅嬲完啦。吓， 系啊， 做父母有今生冇来世啊， 系听话啦，系 都系啊， 听话啦，听话， 冇错冇错，所有嘢摆低啦吓。 先生咧，佢响八月响医生嗰度 check 到小脑萎缩，希望佢咧身体健康啲，争气啲，阿仔唔好嬲啦， 你继续锡佢哋多啲啦，系 好， 唔好嬲啦， 一家人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系好叻，唔该晒你吓， 好， 系啊， 你 而 家 呢个 保重吓， 阿妹妹笑多啲，知唔知？ 好，好，好， 好， 好 嘢嘅，系啦，最紧要一家人啊， 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 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掌木老？ 笑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笑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我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如火闪闪，我哋欧瑞强 Albert Lau 嘅呢一首歌曲吓，代读嘅两位朋友，一位叫 Shanna， 各位主持人你好啊！今日我个女咧 Andrea 生日，我想话俾佢听咧，妈咪冇偏心两个哥哥噶，最锡嘅系佢，祝永远快乐幸福嘅，点一首歌曲俾佢听，宝贝女听。另外 Anna 咧，佢话咧。Anna Choi 佢话因为要上班啊，不能打电话嚟，点唱咩？陈 Sir 同埋邝翠萍，祝今日1月24日结婚47周年啊，祝婚姻美满嘅。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嘅 柳姐婆婆， 你好， 柳姐婆婆你好，食饭未啊？ 哎呀，多谢你啊！我未食饭啊，我打通你呢个电话咧，我饭都食唔落啊！你知唔知？ 唔系啊嘛， 我听完呢个电话我先切啦。 哦，好啊好啊， 紧张噶， 好唔紧张唔使紧 张。我为什么我讲俾你听？因为咧，你呢个节目咧，风中快乐人咧，逢星期五有点唱嘛，系咪？ 系啊， 逢星期五我就出咗。一个星期都出街嘅，不过今天唔出街就留咗个喺屋企就啊，好幸运就打通你个电话。 好嘢，恭喜啊！ 你个听电话嗰个姐姐系非常之好嘅，好好噶。 系啊， 好 好 噶， 佢靓妈啊。 咁啊，咁你例如啊，你哋嗰啲马小强啊，嗰啲我哋天天都听嘅。我就因为大人啊，而家手机又可以校电台嘛。 系啊，哇，咁叻叻啊，刘姐婆婆。 系啊，正啊！ 我真系听就听到黑噶啦，咩顶唱啊，嗱由朝头早五点钟开始听咧，我晚又九点啦，又情人啦，又八点啦，又 好，好犀利啊！ 全日都听 啊，音乐情 人啊， 好嘢喎，刘姐！ 因为我好中意听，因为你呢个节目风早发布喺90年代嗰时做噶啦，你知唔知啊？ 我知， 我知，有车淑梅，有梁继章，有双又双妈娘啊嘛，系咪？ 哦，系。 系啊，我嗰时喺铜锣湾做嘢噶。 做咩啊？你嗰时？柳姐婆婆，你嗰时喺铜锣湾做咩？ 嗰啲嘢先有得听，如果做其他嘢冇得听。因为我喺铜锣湾咧，喺嗰度做呢个自己包嚟做啊，同做时装酒店噶。 哦，时装 喺连山街嗰度啊，咁咪可以听咯，系咪？得房就可以带耳筒机听啊嘛，意思就系咁吓。所以我好中意听你哋鬼台。 佢休老啊，而家系嘛？ 你呢个节目啊，我天天都唔会放过嘅。 O K， 知道。 咁啊，柳姐婆婆今日想点唱咩啊？同边个？ 话刘阿刘姐都冇叫你叫我婆婆。 柳姐咧，柳姐今日想点唱啲咩？唱俾边个 ？O K O K， 我告诉你。我有个孙女过喺加拿大，又过咗去呢个日本东京教书。佢啊呢个月头咧21号生日嘅，咁21号如果过咗唔紧要啦，冇问题啦，只要打通呢个电话就 OK 啦。佢生日嘅，咁我祝福佢咧。 祝福佢咧喺嗰度咧，即系生日快乐啦！系咪年年有吉日岁岁金蕉，同埋喺嗰边咧加油，同埋咧阿婆婆好中意佢啊 ！I love you， 同埋讲声 系正啊！ 啊，多谢你啊！ 好，正， 多谢你， 好啦，帮你点唱啦， 多谢柳姐， 多谢柳姐， 身体健康，拜拜。 好啦，另外代读嘅咧就 Connie Sister， 各位咧，我系五月同九月都有留言嘅，我系高人老婆啊，想点唱啊？今日我仔啊，佢都好高噶，六尺三啊，连同佢女朋友一齐生日，祝佢两个生日快乐嘅。好，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噶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陪咗我哋三， 我唔想走啊， 系啊，咁你继续做埋 Made in Hong Kong 咯， 好啊， 我想你哋同我一齐啊， 做埋音乐情人啦，你直落， 好忙啊， 冇啦， 好啦，星期一十点钟我哋再约电台， 好的，好， 希望大家星期日玩得开心啲 ，yes， 拜拜， 拜拜，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谁又能做到？